昆虫蛋白质越来越受追捧，因为它的营养比较肉类丰富。二嚟在生产的过程之中，没有之前提及的环保问题。第三，某一些昆虫以厨余和农业的副产品为粮食，有助减少废物。最后，它们的粪便更加是有机的肥料。照这样看来，真是一举多得了。蓝地球，悠然赞岛。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五的下午5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 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这几天呢天气都相当之热。预计呢听日呢亦都会是相当之温暖的一天。日间的天气呢将会是最高的气温呢市区呢会达到31度。而新界区呢会再高多一至两度，所以今日有一些泳滩，公众的泳滩重开，都见到不少市民去了泳滩那里攞落水，一嚟就消暑，二嚟亦都系冇游水好耐，所以就去那度做一些消遣工作。不过其实可能大家都要留意翻，政府亦都相当于关注复活节的长假期，由于公众的活动多，会不会引致到有这个新型肺炎的个案的反弹，所以亦都是多次去劝告市民咧，喺过复活节长假期之前咧，都要注意防疫啊！今日咧第一个小时咧，亦都同大家继续倾一倾咧，有关于政制嘅问题。人大咧日前就宣布修改咗嘅基本法嘅附件一同附件二嘅全文啦。咁啊，香港嘅特首同埋立法会嘅选举制度都会有重大嘅改变。其中一个咧，各界都关注嘅咧，就系未来啊，对于所有行政长官、选委会、立法会选举参选人的资格的审查的制度。有意参选的人士都需要经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而在国安法之下设立的国安委和警方的维护国安部门就会参与审查的工作，再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提交审查的意见书。究竟什么人是会组成这个资审委呢？在人大公布附件一二之前，有意见就认为他们要熟悉基本法，还有退休法官都应该是合适的人选的。不过根据官员和特首连日来的解说，就都已经讲明了，就是说只有特区的主要官员才适合担任资审委员会的资审委的成员的资格，而特首就不会出任主席的。 咁另外呢，退休法官嗰方面呢亦都话啦，即係由于佢哋亦都要系睇一啲呢系由国安委提交上嚟嘅一啲嘅资料，咁所以呢退休法官呢都唔系一个即係喺国安法规定嘅机制之内呀可以检视国安资料嘅人员。咁所以即係似乎呢就系第二市嘅资审委嘅成员呢都会系由呢个主要官员担任。咁究竟入面会唔会係牵涉到一啲嘅大家所关注嘅角色冲突或者利益冲突嘅问题呢？电话号码 187231， 你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呢？其实香港嘅政制连日嚟都听咗好多啦，可以打电话嚟呢同我哋倾倾㗎。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就係基本法委员会嘅副主任谭慧珠嘅。谭慧珠你好。 你好陈燕平。 你好。 大家好。 首先呢可能公众都会想问一个问题。如果睇返原本嘅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呢，就只係呢定咗一个大纲出嚟嘅啫。咁就冇咁详细㗎。咁但係而家呢新修订咗嘅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呢相当之详细。唔单止呢譬如选委会呢划咗係有几多个界别之余呢，连入面嘅分组嘅组成乃至到分组嘅职位，甚至係边啲人可以当然地去成为咗选委嘅成员呢，都标示晒出嚟。其实点解会咁需要咁仔细呢？ 呢一次嗰個改善呢就唔係咁簡單話我哋有幾個職位分配喺邊一類嘅議員。呢一次呢個最重要嘅目的呢就可以係落實到呢係以愛國者為主體嘅港人治港。咁如果要做到呢個目的嘅話呢，就喺嗰個提名喺嗰個組成各方面呢係有啲特別嘅安排。譬如你剛剛咧係講咗嗰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咁因為有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咧，就可以令到咧，無論你係選委會啊，或者係參選嘅人咧，都係咧係對於忠誠啊，同埋擁護基本法，同埋咧係唔危害國家安全方面咧係有一啲嘅即係審查啦嚇，我哋用審查呢個字啦。咁你既然有呢個委員會咧，你就一定要有條文咧，係講清楚佢點樣組成，同埋佢嘅職權，同埋喺咩情況之下咧，佢嘅決定咧係可以用法律訴訟咧嚟到挑戰啦。咁我哋已經有一批嘅條文啦。咁第二方面咧，係其實而家咧要做到嘅咧，就切實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治理效能。即係行政主導，我哋點樣解決我哋啲深層次嘅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民生問題？咁如果係要講點樣去提高咧，咁現在嗰個方法提出嚟咧，就係用一個選舉委員會咧喺裏邊咧，就係有40位同行政長官係同個源頭選出嘅議員。咁樣呢就令到行政呢係喺立法會裏面呢係有某程度嘅支持，咁樣先至容易呢喺譬如批款啊、立例啊同埋政策方面呢係令到我哋呢係可以真係發揮到個治理嘅效能。咁當然我哋要選賢與能啦，即係如果係係選舉機器舉手機器呢，冇乜意義嘅。咁無論如何都要希望呢係盡量的呢就係言語能嚟到做即係呢90個議員嘅職位㗎啦。咁第三點呢，佢係要做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情況嘅政治體制。咁所以呢就嗰個選舉委員會呢就係加咗人，加咗300人。咁裏面最清楚嘅呢就係人大、全國政協同埋咧係國外團體，即係呢一批人咧係了解中國發展嘅情況，同埋咧可以幫助我哋咧喺融和喺內地嘅發展咧。其實我哋唔係好多方向可以發展嘅啦，呢個係非常重要嘅一個方向。我哋雖然被納入13五規劃咧，但係其實過往嗰五年咧係冇乜成績做出嚟。咁我哋喺14五規劃嗰度再唔係參與嘅話咧，我哋真係蘇州過後冇船搭嘅。咁因此咧就係、需要有一批議員咧係可以同行政長官同源嘅，同埋咧喺嗰個選舉委員會裏面咧有一批人咧係明白 內地同埋香港之間點樣可以咧係良性互動嘅。咁佢又話要一個體現社會整體利益嘅選舉委員會。咁因此你咧就會睇到咧就呢次嘅界別咧就分得好廣泛嘅。差唔多我哋諗得到，無論喺地區嘅最基層嗰度幫手服務市民嘅志願團體，一路去到譬如我哋頭先講人大政協啊，現在嘅立法會議員啊，咁都係咪包括曬落去嘅？咁至於話點解嗰啲界別同埋佢哋所佔嘅位置？同埋呢就是提名需要幾多人嗰啲數字寫得咁清楚呢我相信呢中央政府同香港政府呢一定呢係花咗好多時間呢去研究呢個問題。如果喺人大嘅決定嗰度呢係可以體現出嚟嘅話呢喺香港立法呢就方便好多。否則呢就是有些人認為我這個界別不應該17席、哦、我應該19席、哦啊、另一個界別不是、啊、它10席夠了、嗯、我們呢就永遠是做不到一條法律呢就令到我們在今年呢是有機會是選那個選舉委員會和呢是我們的立法會議員、嗯、所以這一次呢是常委會的決定呢是寫到這麼仔細呢其中一個大的原因呢就是希望我們在香港的本地立法呢是可以盡量做到順利的解。 嗯，但是呢因為即是始終以往那個界別分組呢其實都會是特區政府它會是透過本地立法呢去制定的嘛。現在在人大決定裏面呢寫到即是這個附件裏面寫到這麼仔細的時候某程度上是不是都不信任特區政府如果由他們完全自主去劃究竟有哪些的分組組別哪些的席位是未必能夠實現到即是愛國者治港的這個問題呢會不會是一個不信任特區政府的表現呢 我其實覺得他們一定有充足的諮詢一定兩方面是已經商量好然後才會寫到這麼具體所以你剛才提那裡呢我自己覺得呢都是人大這個決定包括這些具體的細節呢目的是使到本地立法呢可以按時候完成 嗯，你剛才說就是說即是選賢與能相當之緊要啦但是也都有說到就是第時的立法會的議員呢他們的產生的時候呢也都是可以跟特首同源啦希望藉此呢來提高到香港的管治效能啦達到行政主導啦但是在選賢與能這個的問題上面也都看到呢就是現在有不少的選委會的成員起碼有百幾個呢其實他們的人呢本身就是由特區政府去到委任的、哦、即是那些分區委員會、啊、撲滅罪行委員會、啊、等等那在這個情況之下某程度上其實特區政府、或者 即是特首因為是透過特首他下面的官員再去委任這一班人的嘛某程度上這個會不會是一個是反而令到特首是可以左右到整個的選委會的人士的意願的一個這樣的方法呢 我就不覺得特首會管到哪一個撲滅罪行委員會是哪個人去做委員我看這些都是民政方面看到區裡面有些什麼人是真的肯做志願工作即是為社區服務的我就不覺得特首是管到這麼小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一個委員是沒有表現的話那 我自己就當然覺得他是不是一個理想的人啦但是他有很多人可以選就應該選一些有表現的人啦還有這些人呢也都要被人選的嘛是吧這樣情況當然委員就、不用但是呢這些人在政府在這選人的時候呢也都是應該找一些是真真正正有往績的 了、嗯、但是由於始終呢、就是政府呢在整個選委會的委員的產生上面呢因為他都真的透過他的委任呢而當中有些人就再有這些位置裡面呢、就是、再選出來了其實在這樣的 數目不多、啊 有百幾個啦起碼都咁再加埋即係其他啲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會唔會反而可能係造成一個 政治上的同源可能是成为了一个利益上面的分割而多于选言语能呢？ 咁啊冇乜意义啦，系咪啊？我哋喺即系香港揾服务嘅人，如果你一开始个特首咧就系、是、为咗我自己咧系要继续去做第二任啊，然之后咧就有目的的叫民政方面咧系委任呢、这个唔委任嗰、那个，即系你香港纸包不着火噶，你咁样做呢啲事，我相信对你嘅认受性咧，即系你分分钟选输噶。我就认为佢唔需要冒啲咁嘅险，我亦都唔相信，即系除非有证据啦吓、啊，我都亦唔相信咧呢啲事系即系发生嘅可能性系高咯。 嗯，另外呢同埋朱莉都想请教嘅，就係、是、喺人大嘅决定入面呢有寫到呢，就係选委会入面有一个叫做召集人嘅制度㗎嘛。咁亦都呢会有一位嘅总召集人呢喺度嘅。而嗰一位嘅总召集人呢亦都係要由国家领导职务嘅选举委员会嘅委员呢去到担任嘅。咁但係我想请问啦，因为根据特首寻日喺有线电视嘅专访入面呢，佢讲到呢就係话只有呢遇到一啲好罕有冇办法处理嘅情况之下，先至会启用呢召集人呢个嘅制度。佢甚至形容呢个係一个兜底条款，亦都话呢喺第二时香港嘅选举嘅法例入面呢唔会见到召集人制度，亦都唔会见到咧有一个人物叫做总召集人嘅。咁其实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呢个嘅召集人嘅制度系所谓何事？同埋如果佢喺香港嘅法例入边又冇写，咁有需要嘅时候又点样去揾呢啲人出嚟去做工作？佢哋嗰个从事相关工作嘅合法性又喺边度咧？ 咁你就睇翻第五条啦，佢就话选举委员会设召集人制度吓。佢唔係話設召集人，如果設召集人咧，你就真真正有個人喺度啦。但佢話俾你聽咧，我有呢個制度。佢話負責必要時召集選舉委員會會議辦理有關事宜。咁有關事宜咧，相信你應該係選舉嘅事宜啦，唔會係香港啲內政啦，又唔會係其他唔係選舉嘅事宜啦。咁佢話總召集人呢由擔任國家領導職務嘅選舉委員會委員擔任，咁到時佢揀邊位這個係國家領導職務嘅人，咁由佢決定啦。總召集人喺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然之後指定若干召集人，咁這個到時佢受命啦，被委任嘅時候，咁佢就再設其他嘅召集人啦。咁呢個權力呢，如果唔寫喺香港嘅法律裏面呢，亦都唔係等於呢係人大常委會本身呢係唔可以執行嘅。咁佢亦都話明俾你聽呢，就係如果有特殊嘅情況有需要呢，咁我呢就可以呢係請一位國家領導級嘅人呢嚟到做呢個召集人去處理有關選舉嘅事宜咁解。咁呢個就係嗰個制度佢唔係話現在咧係設嗰個人。 咁但係如果按照即係你嘅睇法咧，既然喺依個人大嘅決定嘅附件一入邊咧係有寫到咧，咁係咪應該喺香港法例入邊亦都寫翻咧，會係比較合適一啲咧？ 佢寫唔寫冇分別噶啦，點解咧？因為佢既然喺人大嗰個決定嗰度咧，如果到時呢件事發生咧，咁啊人大自自然然咧就會按佢嘅，即係固有嘅權力去處理呢件事，咁到時大家亦都唔好話啊，點解你忽然間出咗一樣嘢叫做總召集人，或者出咗一個制度叫做召集人制度咧？咁佢如果話埋俾你聽先啦。 咁但係究竟有啲咩情況，即係我哋可唔可以想象一下，有啲咩情況係法例係處法律係處理唔到，而需要由召集人或者係總召集人佢哋去處理嘅咧？ 如果你叫我推測呢，我從來唔鍾意答推測性嘅問題吓。即係譬如有個情況要補選，咁樣呢個就要處理啦，係咪 吓，即係但係呢啲就唔可以由人大常委去到處理，而必須要由呢、這個即係總召集人或者召集人去到去處理。 唔係人大常委自己唔落手落腳去處理，但係佢可以令呢個制度呢就係開啟。令呢個制度開動，咁咪可以咧，就係指定一位 總召集人，咁然之後佢又揾其他嘅人幫手去處理啦。 另外咧就系关于资审委嗰度啦，咁由于入边咧系有国安委咧去参与啦，而国安委嘅主席就系特首啦，咁但系就由佢哋去交翻呢个意见书去审查，喂到底边啲人咧系符合资格咧成为呢个参选人，当中有冇一个嘅角色冲突喺度咧？ 你刚才好似讲咗话系林郑月娥特首已经话咗系喺呢个审查委员会。特首唔参加系咪啊？ 佢有咁样讲过嘅吓。 哦 ，OK， 咁嗰个情况咧就国安委嘅工作咧，或者国安委嘅报告咧，唔系特首自己写嘅。嗰、那个侦查工作咧，唔系特首自己做嘅。国安委系跟国安公署查到嘅证据，咁是否即系对国安法系牵涉有违背咁嘅情况之下出个报告？你边个做特首个报告都应该一样嘅。 明白，好，谭慧珠，多谢晒你，有机会再跟你请教，唔该晒。电话号码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系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头不明。另外有多宗初步阳性个案，当中冇源头不明病例。新增嘅1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系33岁男子，住喺大牛湖将军澳村。上個月17日，曾經同朋友在港島西區的中山紀念公園踢波，同場踢波的人都要接受檢疫。這個男人又曾經到訪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以期多間食肆，包括大家樂、金記、南記等。衛生防護中心說，上個月19日起曾經身處新都城中心以期商場2小時或以上人士要接受檢測。科技大學團隊的研究顯示，不織布外科口罩除了可以阻隔帶有病毒的飛沫，也都能夠過濾空氣當中的致癌化合物。科大派人帶住不織布外科口罩到11個排放高濃度致癌物的地方，例如交通交匯處、廟宇等，逗留15分鐘至5小時之後，將口罩送到實驗室化驗，發現細菌過濾效率達到95%。即是 ASTM 一級標準口罩可阻隔大約70%的致癌化合物， ASTM 二級或者3級標準的口罩過濾效率就達到75%。研究團隊認為有效降低罹患例如肺癌或者白血病等癌症的風險。台灣一列列車在花蓮發生出軌事故，台鐵說至今有48人死亡，118人送院。事發喺上晝9點幾，列車途經花蓮秀林鄉一條隧道時候發生事故，部分嘅車廂出軌。當局初步研判，隧道上方工地一架工程車停泊嘅時候，懷疑未拉好剎車掣，導致工程車滑落撞到列車。事發嘅時候，工程車上冇人，警方已經將工程車嘅負責人帶走協助調查。交通部長林佳龍下午前往救災現場，佢強調救災第一。交通部亦都會配合事故調查，同時已經啟動替代方案，疏導長假期的交通。他又說交通部會協助家屬處理醫療、撫恤和善後工作。日本東京都新增44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3日有超過400人確診。大阪府亦都有再多613人染病，數字連續4日高於東京都。日本政府昨天批准大阪、宮城和兵庫採取僅次於緊急事態宣言的防止蔓延重點措施。大阪府知事吉川洋文和大阪市長松井一郎先後提出應該取消在大阪市內舉行東京奧運火炬傳遞。東京奧組委主席橋本聖子說將會和大阪市當局討論。政府應對疫情小組會會長美新茂在國會說，全國疫情正是步向嚴重反彈，如果說是正在進入第4波疫情都沒問題， 特別是被指受到變種病毒影響的大阪府處於比第三波疫情更嚴峻情況，而東京都的情況亦不容樂觀。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沿岸有薄霧，最低氣溫大約25度，日間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清明節仍然炎熱，下星期風勢較大，氣溫較低，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曾经发生过交通意外的，不过已经清理好了，现在近住新墟这一段开始都还有车龙排到去智乐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现在近住新墟那一段都还有车龙，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即是 Mikiki 对开一段都仲是慢车，龙尾去到联合道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柏灵顿花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些人士担心是不是应该等一等先打第二剂，港大感染的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大众很容易被个感觉影响冷静在这些数据，我不觉得科兴有什么危险的信号。 建议市民最多隔几久打第二剂， 迟多几个星期成效未必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认为本身安全不需要打第二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0至72年出生的人士，要在2021年4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2月22号至7月9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新嘅选举制度之下，咁到底啦，即系未来啊，香港嘅政治嘅板块咧会有啲乜嘢嘅改变咧？我相信呢个连日嚟大家都会相当之关注噶啦。咁关于到头先啊，同啊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啦，倾到咧有关于资格审查委员会嘅工作啦，同埋边啲人可以担任嘅问题啦。咁其实咧，之前喺立法会啦，亦都有议员咧系讲过，就系话如果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嘅成员系由主要官员去出任， 咁但係主要官員呢亦都可能係同即係某一啲嘅有意參選立法會嘅人士呢，可能喺一啲嘅事項上面呢曾經係有即係不同意見嘅咁樣，咁會唔會影響咗佢哋去做決定嘅時候嘅一啲嘅中立性呢等等。咁同埋就係而家要由特首如果佢係參與呢個資格審查嘅工作嘅時候，但係如果佢又即係其他下低嗰啲又係佢下屬，佢又想繼續參選嘅時候，亦都會唔會有一個嘅利益嘅衝突喺度咧？咁尋日咧，特首林鄭月娥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咧，佢就話除非咧係去到立法嘅時候，立法會有呢個要求，就要求阿特首咧擔任呢個資審委嘅成員啦。咁否則咧，佢就話咧係唔應該咧係由特首咧擔任資格審查委員會嘅主席或者係成員嘅。咁佢昨日咧就有一个咁样嘅说法，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咧，不如我哋都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因为连日嚟啊，官员咧都系同好多唔同界别嘅人士咧去解说啊，今次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附件二嘅内容嘅，究竟解释到几多咧？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政策研究所法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陈泽明嘅，陈泽明你好。 Hello， 郑燕平你 好。你 好， 我相信就你应该系参与有关法律界嗰方面咧嘅一个嘅解说会啦，系咪？ 系 系啦，系由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负责嘅，系咪？ 系正确。 系啦，咁我想请问声，其实喺个解说会入边，即系解說到啲乜嘢嘢咧？我哋睇到之前咧，曾經有一啲嘅即係政治專欄咧，就報道話啲官員咧落到去同相關界別去解說嘅時候咧，佢哋都只係即係攞翻政府出版嗰本嘅小冊子咧，照本宣科，就冇乜新嘅嘢咧可以加入到嘅。咁你去完呢個解說會之後，究竟有冇新嘅嘢係得到嘅咧？ 我想首先第一樣嘢講咧，我出席呢個解說會係律政司司長主持嘅，咁應該係星期三前日進行嘅。咁我哋都係用個人身份去參與啦。咁我都見到在座咧都係法律界唔同嘅界別都有嘅，即係我意思係事務律師啦、大律師啦，甚至一啲學者都有嘅。咁我哋都係個人身份去啦，咁算係都仲係有代表性啦。咁因為可能我哋係法律界啊，咁所以咧就司長咧就特別用咗唔少時間咧，喺個法理個根據我哋去做分析嘅，咁就唔係單單純粹去睇人大常委嘅決定嘅，咁用咗真係幾多時間去講係個法律理據嘅，即係我哋法律界最重要咧就係個 legality 嘅，究竟件事嗰個法律背後嘅嗰個根據係啲乜嘢咧？咁司長講好多嘅，其實佢係由甚至由回歸之前開始香港個情況，因為英國當時仲係殖民地啦，咁英國政府其實當時呢簽即係替香港簽署呢一個國際人權政治權利公約嘅時候呢，其實有個 exemption 嘅，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97年前呢係將呢一個立法會嗰個選舉權呢其實是剔除了的，即是說不是無條件去接受這個國際人權公約的，在選舉那裡是有少少缺陷的，因為是殖民地嘛，當時的立法會立法局也都不是真的直選的，所以呢司長就有這樣的背景開始講了，即是簡單來講，其實從來香港都不是一個完全直選普選的一個制度。咁跟住司長都提到一啲歷史嘅文獻啦，譬如聯合聲明，其實大家又係要拆翻文獻咧。其實聯合聲明亦都冇提過普選呢樣嘢，真真正正一人一票普選咧，其實喺基本法裏面提及嘅。咁就喺第45条啦，同埋68条都係講到最終嘅目標咧，行政長官同埋立法會係透過普選去產生嘅。咁呢個係基本法嘅承諾嚟嘅。啲嘢都就強調啦，一樣嘢要我哋去記翻咧，其實都係一個終極嘅目標，但係咧要考慮實際嘅情況同埋循序漸進。咁循序漸進大家明白啦，但實際情況嘅意思係點呢？咁當然我哋知道最近呢幾年香港係實在真係發生咗好多事件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實際情況嘅考慮啦。咁所以呢正如我講啦，司長係用咗唔少篇幅喺個歷史背景 成件事点解发生去着墨咗，花咗好多时间嘅。 嗯，咁但係讲到法律基础呢，其实喺即係呢个附件一附件二入面嘅规定入面呢，都有牵涉到资格审查委员会呢嘅工作嘅。咁因为第二时呢，呢、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呢，佢就係去负责呢去睇下到底嗰啲嘅参选有意参选嘅人士係唔係呢係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呢啲咁样嘅法定要求呢，同埋去条件。但是呢，他们所作出的决定呢是不得提出诉讼的。这一件事呢，其实跟香港以往呢都有一个相当大的差别。就算以往是选举主任去裁定他不是真诚拥护基本法，都会有一些解说的，甚至是有一些程序都会问回那一个的参选人一啲嘅即係理据啊等等㗎。咁但係而家睇起上嚟呢，就係即係唔知道究竟嗰陣时嗰第时嗰个参选人有冇一个被去諮詢或者係攞资料咁样嘅程序。但係佢哋資審委所作出嘅决定就唔可以提出诉讼。喺个程序公义上面，呢度係唔係同香港不嬲嘅认知係有好大嘅落差或者係相违背呢？ 我首先讲翻当日嗰、那个宣讲会，就我哋时间唔系好长嘅啫，所以就冇咁深入谈到每一个细节嘅。譬如呢个资审会，我哋唔系花咗好多时间去讲嘅，亦冇讨论到咁深入嘅。咁所以以下嗰啲系我自己嘅意见，我嘅理解啦。咁我同意嘅，陈燕平你讲到，即系香港普通法嘅传统之下咧，程序公义所谓 due process 咧，我哋非常重视嘅。咁但系喺国安法里边咧，我哋不得不承认咧，国安法之下咧，系冇办法去作出一个司法复核嘅。咁所以咧，你头先讲到个资审会，因为佢系应该会收到香港嘅国安委嘅一个报告，而作出一个不准入闸啦，冇办法去俾一个候选人参选嘅决定。嗱，呢个本身咧，因为佢牵涉到国安法咧，所以就冇办法司法复核嘅。但系其他任何嘅行，我嘅理解啦，起码仍然系可以司法复核嘅，即系任何其他政府部门根据选举作出嘅决定咧，佢仍然可以司法复核嘅，但系牵涉到国安法咧就冇办法啦。 但系呢个系损害紧一个人咧，佢去参选嘅，即系或者被选嘅权利。喺咁嘅情况之下，即系都冇办法去提出一个嘅司法复核，或者系有一啲嘅渠道作出申诉，甚至连即系上诉嘅渠道都冇嘅时候，咁呢个系唔系完全违反晒我哋以往香港所认知嘅程序公义咧？ 我客观咁去讲啦，因为头先我提到喺成个解说会里面呢，司长亦都用咗唔少嘅案例添，佢甚至用咗一啲欧洲人权法院嘅案例呢，係关于选举权被选举权嘅嘢嘅。咁事实上係有嘅，即係有好多案例里面呢係提到呢，其实係有个 diversity 嘅因素，即係咩意思呢？唔同国家地区呢，佢个选举制度呢其实可以有唔同嘅限制嘅。咁所以唔係一个完全冇限制嘅一个原则嚟嘅。嗱，用呢个出发点嚟讲呢，返到我哋嘅现在嘅情况呢，我都同意係有啲同我哋过往嘅做法系唔同嘅。即係过往我哋选举主任 returning officer 呢，所谓去你去报名嘅时候，佢话你唔合资格。咁亦都有好多嘅司法复核，我哋见到啦，甚至係裁定呢个选举主任作出嘅决定呢係违宪嘅、违法嘅，亦都有嘅。咁所以用呢个角度睇，冇错，同我哋以前呢係唔同咗㗎啦。咁但係我用返一开始讲，即係如果用个 legality 嘅依据呢，你亦都好难话政府係无权咁样做，或者中央呢次决定係有问题嘅。咁我又睇唔到去到咁做。但是我個人咧都希望喺成個香港嘅社會現狀嚟講咧，起碼俾人睇到係一個公平嘅制度啦。即係我哋設立一套新嘅制度嘅時候，呢套制度起碼要服眾啦，市民係覺得合理啦，我覺得係重要嘅呢樣嘢。 另外一个我都想即係了解返啦，我唔知你哋嗰个讲解会入面呢有冇触及到啊，就係、是、关于选委会界别分组入面呢法律界嘅议席啦，同埋呢佢嘅资格啊。因为喺呢个界别入面呢，法律界呢仍然係占返30席啦。咁但係当中呢就有9席呢係要由中国法学会香港理事当中提名产生嘅。咁呢个同以往即係嗰个嘅产生方法呢都係即係有差异啦。咁我想首先想请教，其实中国法学会香港理事即係点样先至可以加入到香港法学会中国法学会嘅香港嘅分会呢？ 我首先聲明啦，我自己都唔係中國法學會嘅成員嘅理事，所以我都唔敢代佢哋講佢哋嗰個制度啦。不過我同意嘅，呢個並非一個香港嘅團體嚟嘅，係一個全國性嘅組織啦。咁而家我哋嗰個選委嘅成員咧，就會牽涉到一個國內嘅組織啦。咁我都係回應翻我之前講嘅説話啦。而家呢個較為重大嘅改變啦，即係選委嘅成員，特別喺法律界嘅選委嘅成員咧，過往咧30席咧係一人一票嘅，即係話你係一個登記選民，你係屬於法律界嘅話，你可以投票噶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會變成頭先講咗啦，有15席咧就係、是、有9席係呢一個中國法學會啦，另外6席咧就係基本法委員會嘅委員啦。最後15席咧係選舉，但係呢15席嘅選舉咧都係透過團體票嘅，即係唔係一人一票噶啦，以後就會成為團體票噶啦。咁呢種嘅講法咧係話具體咧仍然係有靠呢個本地立法去釐清究竟邊個團體可以參選咧。咁我相信喺成個立法過程咧係需要有辯論嘅，大家去討論一下邊一啲組織先可以參與呢個選舉，先有票啦。簡單講，咁呢個係重要嘅，即係喺法律界嚟講。 咁但係譬如你哋作為法律界人士啊，知唔知點樣可以加入到呢個中國法學會香港分會㗎？ 佢冇我理解就唔係一個叫香港分會嘅，佢係話咧係我自己理解啦，我睇文字上咧就係話中國法學會嘅理事，但係香港區嘅理事，即係佢部分咧係理事係香港嚟嘅。咁我真係我自己都掌握唔到資料，究竟個名單喺邊度？咁但係就香港本身係冇一個分會咯。我嘅理解 係明白嚇，即係其實主要就係中國嘅法學會佢嘅理事，不過佢係香港人，即係按照你嘅理解就係、 是。咁 但係點樣加入呢個中國法學會咧？似乎就大家都有部分即係。即係有部分人都唔係咁清晰啦，咁樣包括你在內啦，都唔係咁清晰點樣可以加入中國法學會啦，係咪？ 我相信即係佢哋自己會有個內部嘅提名程序，可能都透過內部嘅選舉啦。咁但係就因為佢唔係一個香港組織咧，我自己就唔係太清楚啦。 明白。我想請教多一個你嘅個人意見啦，就係頭先講到咧剩低嘅議席當中咧，就係、是、由團體票去到產生啊嘛。咁究竟邊啲嘅團體有權喺呢個法律界入邊投票咧？咁你就話。即係都要睇翻即係本地嘅法例嚇，即係去決定啊嘛。咁我想問，即係你個人意見，其實呢個團體票應該邊啲先係有資格咧？係唔係應該大律師公會同埋香港律師會呢兩個係屬於界別自主，即係呢個法律界別自主嘅，亦都係負責佢哋嘅紀律啊呢啲嘅呢兩個會先至可以成為到團體票嘅成員咧？你覺得？ 我個人意見啦，就我相信係要有代表性啦，即係喺法律界係要有認受性嘅團體啦。因為團體都唔少嘅，即係一啲私人嘅組織，咁譬如有部分嘅法律界嘅人士，佢哋喜歡有一個共同嘅理念，成立一個新嘅學會，佢哋有自己嘅宗旨。咁冇問題嘅，呢樣嘢香港成日都呢個自由社會都好多呢啲咁嘅團體，但係作為政府去點樣去挑選，或者喺法例裏面規定邊一啲團體真係有投票權呢，我覺得係重要嘅，即係有代表性呢個係重要嘅。我記得喺個聽講會上面呢，政司司長都提到鄧中華嗰個辦副主任提出過有3個原則嘅，即係去挑選一啲專業團體嘅時候，作為團體票嘅時候，第一就係要愛國愛港啦。 第二咧就係、是、要有廣泛嘅代表性啦，喺行業裏邊有廣泛代表性啦。第三咧就係同個行業咧係要有關係先得嘅。咁佢都講咗出嚟嘅。咁但係呢啲係一啲説法啦。咁我相信將來喺本地立法嘅程序嘅時候咧，要將佢轉化成為一條法律嘅條文咯。咁先會更加清晰咯。 嗯，明白。好，唔该晒你，陈泽铭，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唔该晒。系陈泽铭咧，系香港政策研究所法治研究中心嘅主任。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你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另一个界别嘅人士啊，就系、是、教育政策关注社嘅主席张文炳啊，张文炳你好。 系你好， 系嗱，你哋都应该系出席过嗰个宣讲会啦，系咪？ 是这个是昨天早上做的。 是就由教育局局长所主持。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你们经过这个宣讲会呢，其实对于整个的即是选委会入面教育界的议席啦，究竟有些即得到什么资料呢？ 大致那个即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说是即是教育界就总共有是30个的职位啦。咁然後咧，喺呢三十個裏面咧，就係、是、其中嘅11席咧，就會係歸呢個嘅大學。咁就大學咧，就佢會係會係由，比如話校董會嘅主席啊，同埋咧係大學嘅校長咧，就去投票。咁然後咧就有五席咧，就係、是、會係啲教育團體。咁11間就16。咁然之後咧，就30席減咗呢16咧，就剩翻14席。咁呢14席咧，就會係大家咧係去即係公開投票咁樣嚇。咁大致上咧，嗰個分配同埋即係產生嘅辦法就係咁樣。 但係嗰個公開14席嘅公開投票都係團體票嚟嘅，係咪啊？係團體票定個人票啊？嗰十四席？ 印象之中係應該係個人票喎。呢14席就係、是。 哦，即系你嘅印象就系、是、即系喺个解说会入边咧，你嘅印象入边嗰十四席就应该系个人票嚟嘅。 系嗱，因为已经有系五席系嗰、个团体票啦嘛，吓、 嗯， 咁然之后大学嗰11席咧，咁亦都系因为系有指定嘅投票人，即系由校董会嘅主席啊，或者系大学校长啊咁样去做投票，咁所以嗰度亦都系近乎系即系。團體票啦，咁所以就11間嗰度咧就有16席啦，即係嗰16席都係類似係即係組織性嘅票嘅，咁所以咧就剩翻嗰14席咧就我哋個理解就係呢個一人一票咁選。 哦，嚇，因為其實就睇到有一啲嘅说法就应该係个人票嚟嘅，不过呢我諗都可能要再等即係迟少少啦，即係再有一啲嘅解说啦，因为如果根据返一啲嘅说法同埋係根据返即係人大嘅决定入面呢，附件一附件二入面呢，就应该係会係有机会係由机构啦、组织啦、团体啦或者係企业啦所组成嘅。嗱，咁不过我想问，即系喺席间入边啊，其实教育界有冇机会可以反映到你哋对于点样选剩翻嗰14席嘅意见同睇法咧？ 业界嘅睇法咧，就系、是、希望系多啲嘅即系参与嗰个机会啦，即系嗰个例如话嗰、那个即系较为一个广泛同埋一啲咧系均衡啲嘅参与嘅机会，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大致上系业界希望系即系得到嘅吓，咁就咁因为即系大家都即系好前都系希望咧能够系参与嘅过程咧而得到有一定即系有翻某个程度上嗰个影响力啦吓吓。 咁但系具体而言，即系有冇话啲乜嘢嘅特别嘅建议系提出咗嘅咧吓？冇嘅，其实因为你哋主要系听嘅啫，系咪啊？ 系主要系听啦。咁啊，因为喺现阶段，因为好多你仍然有好多啲细节咧，系要喺本地立法嗰度咧嚟到去厘定厘清嘅。咁所以咧，就即系现阶段咧，系你作一啲好即系好細節性咁去即係提出咧，咁可能都未係嗰、那個即係好準確時候。不過咧就例如嗰啲嘅團體咧，即係嗰幾隻嘅團體教育團體嘅票咧， 咁係會係即係邊一啲嘅團體呢等等，咁嗰啲呢即係大家都有提出，亦都有提出一啲嘅即係問題，咁就話即係嗰幾個團體係點樣定法呢，咁就係、是、即係咁到時嗰個選舉係應該點樣進行呀成呀，咁大家都係好有興趣知道。 其實因為今次呢這個改變呢就是以往選委入面有高教界的嘛。咁但而家就冇咗高等教育界喎，得返係教育界呢只係得返30席喎。咁喺個解說會入面，即係你哋有冇去同局長即係傾過呢一個嘅問題啦，會唔會令到教育界佢所反映到嘅意見嘅代表性可能會少咗呢？ 局長有提到，佢話即係例如咧，佢哋即係會增加咗嗰個科技，即係科技界啦。咁嗰度有30席啦。咁而即係因為近年咧，即係每一嗰啲即係公營大學咧，基本上都係有好重嘅投資喺嗰個科技嘅發展方面嘅。咁即係換言之咧，而家嗰啲即係大學裏邊咧，嗰啲科技嘅教研人員咧，亦都係唔少嘅。咁所以咧，喺我個新增嗰個科技界嗰30席裏邊咧，相信唔少都會嚟自咧喺呢啲高等院校。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就係話，即係大學咧呢方面咧，係即係嗰個發聲嘅機會啊，同埋影響力咧，就應該咧唔會有咩好大嘅差別。咁同埋咧，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話，因為既然間有11席，喺30席裏邊已經有11席咧係預咗俾大學，咁即係由呢個校董會主席或者校長嘅投票啦。咁就即係佢哋亦都一定會咧，係為高等教育界咧嚟到係爭取佢哋嗰個權益啊，同埋嗰個資源啊，同埋喺呢個教育發展裏邊嗰個影響力嘅。咁所以呢啲種種結合起上嚟咧，我就覺得高教界咧係唔會有乜嘢係好明顯嘅損失嘅。 好，唔该晒你，张文炳，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张文炳咧系教育政策关注组嘅主席，亦都咧曾经出席过由教育局局长所主持嘅一个解说会啊。不过呢度咧都有啲补充啦。其实喺人大嘅决定入边咧，关于系一啲分组界别成员咧，佢入边其实系有讲到明咧，就系话由合资格嘅团体选民咧所选出嘅。跟住有6点嘅新闻 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清明节仍然炎热，下周风势较大，天气较低，气温较低。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咧，即系 Mikiki 对开。都是挤塞的，龙尾排队联合道，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即是 Mikiki 对开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联合道。另外到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现在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柏灵顿宫花园，就是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好塞啊，龙尾去到柏灵顿花园。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慢车。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清雅苑一段都是塞。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o again. 我哋今日咧继续同大家讲职场射博嘅英文。呢单嘢唔系我跟开，英文点样讲咧？呢单嘢唔系我跟开，或者呢单嘢咧唔系我个工作范围之内，我可以点讲？嗱，我哋通常咧就唔会咁直接咁讲嘅，但如果真系要好直接讲咧，我可以话 It's not in my job description。OK， 我工作嗰个 description 咧，即系我见工嘅时候嗰、那个广告上面所写嘅东西咧，唔包括呢件事。OK， 咁如果咁讲咧，当然咧系非常之冇礼貌同埋容易得罪上司嘅。咁但系咧，你可以咁讲。OK，It's not in my job description。OK， 或者 It's not my responsibility。呢个唔系我嘅责任嚟嘅噃。咁好啦，高级少少 ，OK， 圆滑少少，比较有技巧地讲，我会点讲咧？嗱，第一件事，我会用一个。好正面嘅方式嚟去到开场嘅，永远都系噶啦。OK， 人哋叫你做一件咧，唔根本都唔关你嘅事啦。你可以话啦、，I appreciate that you asked me， or you can say thank you for asking me， 多谢你邀请我 ，OK， 做呢个 project 嚟一齐。OK， I appreciate that you asked me， I would really love to contribute meaningfully to the project。OK， 我都好想能够贡献到自己 ，OK， 落去。呢一件事度 ，but 跟住好紧要啦。But to be completely honest with you， 但系好非常坦白地、非常诚实地咧 ，it's a project that I know nothing about。It's a project that I know absolutely nothing about。呢个 project 咧，我系完全乜都唔清楚嘅。And I really don't want to mess with what they're already doing very well。但系我就真系完全唔想咧，系搞乱咗人哋本来已经做得好好嘅事，因为我完全咧系未掂过呢个 project 嘅。咁咧。聽落去咧就會圓滑啲啦 ，OK？ 所以咧，人哋嗌你做嘢嘅時候咧，I appreciate that you asked me, and I would really love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ject meaningfully. But to be completely honest with you, it's a project that I know absolutely nothing about, and I really don't want to mess with what you're already doing so well. 咁咧就可以咯。好，今日講到呢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o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6:25，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872311啊。其实今个星期咧，大家都将好多嘅注意力咧摆咗喺香港未来嘅选举制度上面啦。咁啊，连日嚟我哋都有唔少嘅介绍啦。你对于香港嘅新嘅选举制度有啲乜嘢嘅睇法呢？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有位高女士喺度，高女士你好， 系陈主持你好， 你好高女士你好。 嗱，阿刚才咧又听到阿谭伟珠讲，亦都喺各个嘅媒介度都听到特首讲，非所有参加人都要经过嗰个国安处审查嘅， 系寻日嘅说法就系有怀疑啦， 做嘅啫，系啦。咁我觉得咧，通过呢个完善呢个选举制度咧，令到香港呢个制度啊。更進步、更代表性、更能符合我哋香港嘅實際情況啊嘛！咁依家係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要行穩致遠、長治久安，大家都希望咁噶啦，係咪？我都希望隨住依個選舉制度得以完善咧。亦都可以徹底咁樣擺脱咗香港一直以嚟嗰個政治嗰個困局啊！ 個政治困局係啲乜嘢？你自己覺得？ 即係嗱，樣樣施政唔到， 最想即係施政唔到，施政即係施政唔得法嘅話，市民嘅生活就得唔到保障，社會亦都進步唔到。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好麻煩嘅事。咁希望能夠依次完善咗呢個選舉制度咧，喺根本上解決香港幾個老大難嘅問題啦， 明白 嗰啲啦，係咪先？ 好，然後。即係解決多啲嘅民生嘅議題啦，好多謝曬阿高女士嘅意見啊，多謝你。跟住有孫先生，孫生你好， 你好， 係孫生， 平興我偶像， 多謝你打電話嚟，有咩睇法？ 我今年86歲啦，好老啦。我睇嚟睇去咧，即係呢次選舉咧，你啲民主派咧最多都係10席嘅啫，或者都冇嘅。是吧他最多一个区比一个你又窄。咁你返下做花瓶就乜嘢啫，不时你啲反对派呢全部掩其色我同埋难都唔好去选囉，俾啲建制派做埋佢一条心囉，乜得神神利利囉，係吧，一阵又赖着你又低咁，我话以后呢都係俾啲建制派做埋佢又神利啦又好啦，悭财悭利啦。我话以后呢都唔好选啦。 喂，不过孙先生啊，其实呢如果根据而家嘅分析呢，即係立法会嘅直选入面嗰20席呢，由于会采用一个新嘅投票方法啦，即係估计就算係非建制嘅人士去选呢，佢得嘅席数都唔多嘅啫。咁但係连嗰少少嘅席数都唔争取嘅话，会唔会係令到某一啲市民嘅声音更加冇辦法喺个立法机关入面出到嚟 呀？你入去都冇辦法表达㗎啦，乜嘢都卡嘅，你所谓激战啲咪 DQ 你囉。咁你咪又冇得做囉，係咪，你依家隨便都去 DQ 噶嘛？你羅冠聰咁有咩你啫？係中國咁嘅中國咁啫嘛，一啲任差啫嘛，咁就 DQ 啦，係嘛？佢都冇道理講嘅， 係即係所以你覺得 慢嘅。依家精英呢啲啊，佢爭你香港去整死你香港，整到你香港死噶啦。 好，明白，多謝曬孫先生嘅意見啊。總之咧，孫先生主要就係表達啦，第二時即係喺依個選舉制度之下，不如非建制嘅人士咧就唔好參與選舉啦。你嘅睇法又係點咧？可以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台湾一列列车在花莲发生出轨事故，当地传媒报道增至54人死亡。事发在上午9:多，列车途经花莲秀林乡一条隧道时候发生事故，部分车厢出轨，当局初步研判。隧道上方工地一架工程车停泊的时候，怀疑未拉好刹车掣，导致工程车滑落撞上列车。事发时候工程车上没有人，警方已经将工程车的负责人带走协助调查。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头不明，另外有多宗初步阳性个案，当中没有源头不明病例。新增的1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33岁男子，住在大牛湖将军澳村，上个月17日曾经同朋友在港岛西区的中山纪念公园踢波，同场踢波的人都要接受检疫。这个男人又曾经到访将军澳新都城中心2期多间食肆，包括大家乐、金记、南记等。卫生服务中心说，上个月19日起曾经身处新都城中心2期商场2小时或以上的人要接受检测。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5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打鼓岭和大美督下午一度录得32度的高温，深水埗、九龙城、大埔和石岗都录到31度。天文台预测清明节仍然炎热，下星期风势较大，气温较低。

因為佢哋咧都係由政府去到委任噶嘛，咁嗰度咧已經係佔咗百幾票，咁跟住咧仲有一啲嘅同鄉嘅組織啦，仲有內地港人嘅團體啊等等咧，有一啲嘅人士嘅計算過咧，其實即係喺政府或者係叫做即係中央係可以操中到嘅即係票數咧，都係唔少嘅。呢個係有一啲嘅文章嘅分析係咁講嘅。咁我想即係請教兩位啦。其實點解個安全系數啊要設計到咁高咧？因為今次喺呢個附件一同附件二入邊嘅內容咧，其實比起原本嘅附件一、附件二咧，係細緻好多嘅喎。即係連每個嘅選舉委員會嘅界別分組係點樣分法，入邊嘅票數係點樣，啲當然議席係點樣分咧，其實都有曬，就同以往即係之前啊嗰一份嘅附件一、附件二咧，就都個字數啊，起碼一個字數同埋內容上咧都有好大嘅差距。点解要设计到个安全系数咁高咧？叶中文， 我自己咧对呢个就未曾有话认真逐个界别去睇过，但我都觉得真系分得相当之细致。咁至于阿艳贤主持，你讲到个安全系数问题，我就觉得咧讲到明噶啦，呢次呢个选举制度嘅改变咧，啊，系由于中央觉得前二十年嗰個選舉制度咧，係有產生咗嗰個漏洞，以致咧造成咧社會嘅不安定，立法會嘅冇效率。咁所以喺嗰種情形下咧，而家新設計出嚟嘅呢個選舉制度同埋嗰個分組成咧，你話安全系數咧，就真係肯定係高嘅。唔係佢做乜要改咧？佢做乜要叫做完善佢咧？就係話佢要確保到咧，嗰啲選舉委員會入邊嘅成員咧，係嗰個立場又好，取向又好咧，係要嗰個一致性咧，係要相當高先得。咁，所以即係呢個喺咁，即係你除非成件事係唔認同呢個做法，否則喺佢中央要香港從此希望能夠平息到嗰種政治爭拗啊。啊！呢種咁嘅社會風波啊，好立法會嗰啲拉布嗰啲種種認為係歪風嗰啲所有嘅嘢咧，佢必須要從呢個選舉制度，從呢個選委會嘅成員組合嗰度咧嚟到落埋喺呢度先將佢咧，即係你話安全系數盡量要高咁樣嘅一個諗法落嚟，自然間就係而家出現呢一個咁嘅配搭啦。咁但係即係你話作為市民，作為呢個政界，咁大家覺得咁嘅編配合唔合理咧？理唔理想咧？質素有冇保障咧？將來點咧？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喺制度設計上咧，所謂制度設置上咧，佢哋必須係要將呢個你講嘅安全系數係做出嚟。 根據咧有報章即係做咗一個嘅統計啦，主要就係講翻即係選委會佢嗰個嘅組成啦，就話咧即係根據佢哋嘅統計咧，計及曬頭先所講嘅，譬如一啲嘅界別入邊嘅一啲嘅當然議席啊，又或者係一啲嘅有中資背景嘅團體啊，咁佢個統計就話咧中央同埋港府咧係掌握咗咧差唔多有成600多席咧，43%咧嘅選委嘅產生嘅嚇，呢個係有報章咧咁樣去做咗一個統計嘅。咁另外就係亦都引述即係有學者又講啦，就話中央操控嘅票數增加咧，民主派咧更加係難揾人咧去參選。預料到時咧就係千幾人嘅選委咧都係會睇中央頭，亦都係估計咧選委喺特首選舉之中咧好難有議價能力啊。嗱，胡麗雲，你又點睇呢一個嘅分析咧？即係回應翻頭先。葉中敏所講的就是那個安全系數其實為什麼要是這樣設計法呢？ 我想即當然我們現在在座的包括葉大姐在內，我想我們都是只不過能夠在外圍來對分析整件事件的，每人能夠知得到當中那個的實際的原因。但如果基於就是說到我們見得到即譬如基本法全委員姚哥平先生，又或者其他的種種的人的一些的過去所發表過一些言論的時候，我想大家都很難不能夠理解得到的。 內地中央佢一路睇香港嘅時候，其實有幾件事件都令到佢哋好上心嘅。咁即係2003年嘅就係呢一個嘅百萬人嘅上街嚟到去抗議，去訂立呢一個嘅23條嘅呢個立法咯。跟住到2014年嘅呢一個嘅佔中事件啦，跟住又到呢一個嘅其他嘅魚蛋運動啦，再到呢個2019年嘅就係因為呢一個嘅修例風波而引致到嘅就係連串發生嘅一啲嘅事件，呢啲咁樣樣嘅大事件而引致到係國際間都能夠可以好大篇幅一直去留意住香港嗰個嘅發生動態，呢啲嘅事情嘅出現咧，必然係引動到即係中央嗰個嘅好大嘅一個嘅神經系統嗰個嘅注意，而引致到嘅就係、是。令到佢哋即係會好覺得，哇！呢笪地方似乎即係失去咗佢哋一直以嚟所慣性嘅，即係全面管治嘅呢一個咁樣嘅管治嘅作風。因而嘅就係話到喺佢喺可及嘅能力之下，佢必然係一定會係做足所有嘅動作嘅。當中亦都係包括就係講緊呢一個嘅用法律嚟到去管治。社會呢一個嘅途徑，我諗用法律嚟到去管治社會呢個途徑，亦都係今時今日對香港人嚟講唔係一個嘅，即係自身限度對我嚟講唔係一個嘅新鮮事物，因為我哋睇翻就係話到，即係國內較早時，即係其實都已經有好幾年嘅時間，裡面佢都用改變嘅法律。嚟到去進行佢一個嘅新嘅管治作風，呢一個咁樣嘅新嘅管治嘅文化咧，其實都已經係出現咗好幾年，所以引致到用呢種嘅方法嚟到喺香港裏面，借香港嘅立法會又好，行政長官又好，佢哋嗰一啲嘅手嚟到去推行呢一個用法律嚟到去管治香港呢一個咁樣嘅。模式呢其实都早已经发生了，到现在只不过就是再进一步来到推行到就是说到连我们一直享有的这个的选举权或者被参选权的这些的基本法赋予的一些权利呢都明显地就是有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收缩的时候呢，所以大家如果说啊那个安全系数都唔系啲咩嘢啫，系合理耶，或者系好合理嘅一个嘅做法嘅时候咧，咁我谂就系大家就系睇下你系企喺边个个角度嚟到去分析、去观察成件事件嗰个发展嘅脉络系点样样咯。所以对于呢一个嘅安全系数嘅咁高，我唔知道最终会唔会又真系好似即系嗰一啲嘅学者或者一啲嘅传媒嘅分析去到嗰个嘅数据，但系明显地嘅就系佢现在去咁样样去安插咗有好多佢相信系同佢有一个嘅好紧密相连嘅关系嘅一啲嘅团体或者嘅人士嚟到去出任一啲嘅重要嘅岗位嘅时候咧，咁呢一个嘅安全性至低限度喺中央里面嘅心目中，喺香港政府主要嘅官员心目中，佢哋一定会觉得系安全咯。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香港嘅未来选举制度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不过亦都必须讲啦，即系而家咧就只系人大常委会咧，佢哋就通过咗新嘅基本法嘅附件一同埋附件二啦。咁但系究竟具体嘅本地立法系点样咧？呢个都要再等特区政府咧交出佢哋条嘅条例草案啦，先至睇到嘅。嗱，咁不过咧，其实喺即系。今次呢、這个新嘅呢一份嘅附件一同附件二入边咧，仲有即系一点咧，都同以往咧系相当之唔同嘅。因为喺原本嘅附件一、附件二咧，就讲咧，如果系行政长官或者系立法会嘅产生办法系需要修改嘅话咧，就要经咧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嘅。咁呢个就系即系原本嘅 附件一，关于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嘅规定啦。咁其实附件二咧，原本嘅附件二咧，关于立法会嘅产生办法同埋表决程序咧，嗰个修改咧，其实都系要经呢几步嘅，就系、是、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二多数通过啦，行政长官同意啦，同埋报咧系人大常委会。咁当然大家都记得咧，后来就由呢三部曲咧变咗做五部曲啦。咁但系咧，如果根据而家系由呢、這个即系三月三十号所颁布嘅呢一份新嘅基本法附件一同附件二咧，佢最尾一段嗰个写法就系话，如果系无论对于特首嘅产生嘅办法，又或者系立法会嘅产生嘅办法，或者系表决程序要修改嘅时候咧，其实咧都系需要由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前，以适当形式听取香港社会各界意见嘅啫，就即系得呢两句。咁即系话以往香港嘅喺即系修改呢个行政长官或者立法会嘅产生方法嘅角色上面咧，似乎就冇咗啦吓，因为起码就唔需要经过即系立法会嘅通过啦。咁其实我哋点睇呢个连五部曲都冇咗呢一样嘢咧？有报章嘅评论咧，佢就形容咧，其实而家成个嘅修改咧，去强调咗国家嘅角色同埋作用咧，对香港嚟讲咧系一次范式嘅转变，就系、是、中央认为咧香港嘅政治发展咧唔能够再走下而上嘅一套，而港人治港之余咧，中央亦都要发挥更大嘅作用，有一个自上而下嘅方式咧贯彻一国两制，让香港咧朝贤能精英政治方向走。是不是一个这样的范式转移呢？叶宗文， 我想这里应该不是这样说的，这个是其实两个层次问题来的。燕平主持讲到的那个要启动那个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启动立法会那个修改选举那些呢，就是有那个所谓三部曲、好四部曲、五部曲，这个是指在特区层面你想修改那个基本法或者附件的时候你要这样行，但现在这个是基本法由头到尾都讲明，基本法修改权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即这个现在是整件事是两个层面来的。现在这个层面就是人大常委会通过这个这样的选举办法的决策，但是跟着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些要立法会通过、啊、要香港要刊宪、啊、这些都是要照做的，这些不是不做的，但 是由再由 特首提给中央 通过、啊，这个是第二个层面来的，是特区的层面你要这样做。但这个规定不是反过来限制中央的 做法的。我的理解这个就是两个层面的事的。现在是中央出手嘛，中央 出来这个修改这个附件嘛，基本法附件。这个就不需要说你怎样特首提请的启动的。但 即是你香港特区那个层面就是要行那几步。 咁系咪一个范式嘅转移咧？由以往嘅下而上变成咗系上而下咧？ 基本法嘅修改权系喺中央嘅，呢个系基本法一直冇改变过啦。我就认为冇改 變。即系其实就算系而家嘅写法咧，其实香港嘅政治发展咧，都会系一个由上而下嘅方式。 即是又不可以说上而下或者下而上，但是今次的选举呢就是中央主导的，这个是讲到明了嘛，就是说由中央主导这一次的修改，也都是因为鉴于即是香港过去发生了这么多事咯，中央觉得原来你们特区自己本来行那套呢效用不得了，现在中央提出完善，帮你完善个制度，帮你画了个框， 你去定啦，你去立法啦，即是这样咯。这个权又不是说今天才有的，基本法由头到尾都是说中央的。 莫丽云， 我觉得整件事件里面明显地的就是整个模式已经是更变了，而这个更变也都 是原本由基本法里面写明的三部曲，在2004年的时候突然之间是变了五部曲，即是人大所定立的一个五部曲，跟住到这个21年的时候，人大在这个颁布这个新的选举 制度的同時間，透過即係嘅大公同埋文匯都有作出一個好詳細嘅一個死啊！即係佢哋嗰啲咁嘅問與答嘅一個一個即係 Q&A 嗰種嘅模式啦。其中一條都已經好清楚地講明咧，就係話到五部曲呢一樣嘢已經不再適用。喺嗰個嘅解説嘅裡面嘅時候咧，其實我睇完即係我都識睇，但我睇完之後我都係唔明白。咁但係總言之咧，佢就係好清楚地講話五部曲已經係不再適用。咁即係換句話說咧，由我哋即係過去三步變五步，五步現在係不適用嘅時候咧，咁我哋又要諗下啦。咁究竟係以後又係點樣樣咧？嗱呢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哋又要再必然係需要去睇翻，即係哪管你係認同又好，有自己嘅分析點樣樣都好，我覺得即係所有嘅一啲嘅市民，如果你自己真係對呢一個嘅政制係有關心嘅時候，必須真係要去睇呢個姚戈平先生。佢喺3月29日喺呢個嘅《紫荊》雜誌有一個嘅文章嘅發表，嗰條題目叫做《堅守基本法是香港走出困局的法治之路》，成篇都洋洋灑灑都好幾千字嘅。但我覺得嗰度中心嘅思想就係講緊中央要全面管治香港。第二樣嘢，佢裡面亦都係好清晰地去交代翻一樣嘢，就係話到呢一個嘅中央嗰個嘅權力咧，喺香港嗰個嘅範圍嘅裡面咧，其實都好完備嘅。佢亦都講及到啦。嗰條題就叫做健全完善落實中央管治權嘅各項配套制度機制，裡面話及到咧，即係中央對於特區嗰個嘅管治啦，當中當然亦都係包括就係話對行政長官嗰個嘅任命權啊、監督權啊、選拔權啊呢樣嘢，同時亦都係話明係規範咗中央對立法會制定法律嘅備案審查權。跟住就话到对于中央对特区追加授权嘅程序规则，如此等等，嗱呢啲我系即系读翻佢啲字出嚟啊。咁喺呢扎字嘅里面，我谂其实就系虽然冇好清楚具体地咁，即系你想点，但系喺嗰个嘅行文用字嘅里面，清楚地系表达紧，现在其实特区里面。要作出任何一啲嘅運作嘅時候咧，必然係需要係要配合到中央嗰個嘅整體嗰個發展，亦都要去體現緊中央有一個嘅管治權。呢個管治權咧，亦都係由上而下去審視到就話香港立法會裡面法律。收入制定法律的备案审查权，所以引致到你说选举这件事还更加大，他怎会不能够，他怎会 不更加去具细无谓地去用他的一套的想的方法制定的措施来到去由上摆下来下面要下面执行呢？所以引致到的就是这种这样的范式转移的，而且确在我心目中，我觉得明显地已经是改变了。但是这个的范式转移是不是真的以后都会是这样，定抑或可能有一些的情况之后又会跳回过去那种的五部曲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很见得到今时今日这个的管治制度呢有一个的特色，那个特色呢就是非常之灵活，有时候会是这样，有时候会是那样，令到呢一個嘅市民大眾，令到一直啊憑於賓令去要去參與任何一啲嘅政治議論嘅一啲嘅人咧，佢都係無所適從地嚟到去理解究竟現時嗰個嘅管治嗰個嘅模式，或者個管治嗰個嘅制度，或者管治嘅理念究竟係點咯？ 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来1872311发表的。有石先生，石生你好。 你 好石生。你好。 老实说，如果你说会第日是会不会再更加改变，我告诉你 110% 一定会维持下去。因为为什么呢？现在香港呢已经是一国两制荡然无存的了。 佢所謂完善呢個選舉制度咧，根本咧就係玩完嘅嘢嚟。 嗯， 你睇下，如果係泛民，你直選嘅得二十席，要同建制派去分。你而家佢哋現在嘅立法會全部都係建制派嘅，第日都會係咁樣嘅喎。佢哋而家唔能夠容忍咧，就係話。嗰啲泛民派俾你講講講，又話拉布，然後之後舉手。你睇下泛民派喺度講嘅時間，建制派嗰議席一個人都冇嘅，嚇、啊！咁你而家佢都唔能夠容忍啦。咁即係證明咧，我哋中央根本就係人大常委話曬事，我哋係老細噶啦。我哋香港嘅成為咧，中國嘅一個城市，最後係成為中國嘅一個城市。呢啲係我已經係七十幾歲噶啦。 嗯， 我根本就冇可能见到系循序渐进，根本就系循序急退啊！ 好多谢晒阿石先生嘅意见，咁啊，当然即系香港亦都系中央之下嘅一个特别行政区啦。有郑先生喺度啊，郑生你好， 你好， 系郑生。 我觉得今时今日咧，立法会同政府有责任，政府咧就系、是。无同立法会系无所建树啦，净系识得嗌交，而政府系作梗自绑嘅，系谂唔到任何嘢去令经济转型，而第六谂到嘅都系靠大湾区同埋去靠呢、這个侵以大陆嘅建设，冇谂唔到其他方法，加埋香港一路以嚟咧都系。是社會比較撕裂啊，同埋我哋香港嗰個選舉啊，根本上係行唔到西方嗰套。其實選舉嚟講，如果冇一人一票，冇呢個選舉，又點算係民主呢？其他嘢都唔算係民主，根本連投票都冇，點算會係民主呢？我覺得今時今日係佢哋已經係無路好行，先會諗翻。大陸嗰個統治方法咯。 好啊，多謝曬鄭先生啊。嗱，不過葉中敏其實亦都咧，我見到近幾日嘅社評啦，亦都有一個論調啦，就係話今次處理咗香港嘅政制發展之後咧，以後特區政府佢就可以專心地去處理民生嘅問題啦，即係唔需要再為政治掛憂啦，係咪咧？ 良好願望啦，我諗。 點解？ 即係你講嘅呢個，我諗喺嗰個今次成件事裏邊係一個咁嘅諗法嚟㗎。即係因為香港即係覺得唔掂啊嘛，咁多耐都唔掂啦，但仲後來就發展到暴力啦。最唔掂嘅就係認為發展到出現港獨啦、分裂啦呢啲咁嘅主張之後，外國勢力介入啦。咁中央今次係用一般都形容係重手法啦，重手法就係幫你。將個選舉嗰度，將嗰啲足以你話唔安全嗰啲人，呢、這個擲咗喺門外。 好，傾到呢度先，翻嚟再傾啊！ 好生活需要愛國愛港嘅人共同努力，完善嘅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四月十五號，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國家安全護我家園。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大家好，我是梁永忠。在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入面，我饰演彭叔这个角色。正所谓严师出高徒，所以对徒弟几严厉。不过其实我是口硬心软，面恶心善的。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指责店离奇事件簿，四月三号起，星期六晚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呢。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Yeah.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星期五晚嘅一周时事点评咧，我哋今晚直播室咧系嘅两位嘅传媒朋友，分别就系胡丽云同埋叶中敏嘅。嗱，头先咧我哋都大概倾过咧，就系呢个新嘅选举制度啦。咁但系不如又讲一讲咧，就系喺立法会嘅新选举方法之下咧，同未来立法会嘅监察功能啊方面嘅问题啦。嗱，因为咧未来嘅立法会咧会由70人增加到去90人啦，咁同时间咧亦都会有40个嘅议员咧系嚟自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嘅，咁但系无论系参加即系边一个界别，即系你选委会选举委员会嘅界别也好，功能界别也好，或者你系分区直选都好，你都必须咧系要喺每个嘅选委会界别入边咧都要攞到提名，然之后你先至能够咧入到闸嘅。咁近日我哋都听到咧一个词语，就系话未来啊，即系特首嘅产生方法同埋立法会议员嘅产生方法系同源，因此咧就可以提高到咧管治效能同埋增加到行政主导嘅。嗱，咁但系。即系亦都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想请教即系两位喺呢个嘅选举办法之下，即系所产生嘅立法会嘅议员，其实佢对于政府嘅监察功能啊，会系点样咧？因为首先就是参与所立法会选举嘅人士咧，佢要经过资格审查委员会啦。咁當然，即係資格審查委員會啊，尋日特首嘅説法亦都係話，即係有懷疑嘅時候就要係揾即係呢個國安委啦，同埋警務處嘅維護國家安全部門咧去做一個嘅審查，然後再提意見書就俾呢個即係諮委會咁樣，咁然之後通過咗咧，佢哋先至可以咧有一個參選人嘅資格，而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咧。亦都會係由主要官員咧去擔任相關嘅職務嘅。咁但係第二時，即係經過咗佢哋審查嘅候選人咧，就第二時要喺立法會度又監察翻咧呢一班咧去負責審查佢哋嘅參選資格嘅人士嘅工作。咁而另一邊雙咧，亦都係選舉委員會嘅。第時參選立法會嘅人，亦都要喺選舉委員會入邊咧，係要每個界別咧都攞到提名，然之後先至可以入到閘。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未來大家點樣預計立法會嘅監察嘅功能咧？胡麗雲。 我谂正话，即系如果所有嘅听众好细心去听翻，即系阿燕平你去讲翻，即系未来嗰个嘅立法会嗰个嘅嗰个角色，同埋即系个产生嗰个嘅办法嘅时候咧，大家个脑海都一定会出现有一样嘢，哇，好混乱、啊。第二个嘅嗰个嘅感觉，一定话哇，一定会好出现好多就系话到搭膊头啦，围围围啦。我帮你，你帮我啦。呢啲咁样嘅可能利益输送，直接又好，间接又好，实体又好，然后利益又好，呢啲咁样嘅温床，往后可能真系会不断咁样喺呢个新嘅选举制度之下嘅可能会系产生。咁引致到嘅就系话到究竟立法会嗰个嘅功能仲系咪好似以往我哋一直以嚟高举，甚至行之有效，我哋亦都见得到系真系有佢嗰个角色功能嘅一个立法议员嗰个监察嘅角色咧？我一早就已经觉得唔会有存在，唔好讲话即系呢一个新嘅选举制度嗰个嘅出现，嗰、那个嘅嗰、那个嘅偏执性嗰种嘅。完全全睇唔到嗰个嘅独立性，嗰个嘅出现之外咧，我哋见得到现时立法会嘅里面，只要大家细心去留意，究竟依家嗰个立法会嘅里面嗰一扎嘅立法会议员，有边一个真系能够可以做得到，尽力去做得到一个嘅监察功能，而呢个嘅监察功能系真系能够可以令到个政府真系。偏离民意的一些的政策能够可以有一个的纠正去回去 民意所向呢，我哋真係亦都見唔到。所以引致到就係話到未來立法會嗰個角色，我真係覺得某程度上面都真係幾橡皮㗎，又人又多，要佢哋做嘅嘢又唔多。要佢哋要做嘅嘢其實就好簡單，就係、是、純粹係某程度上俾一個嘅意撳一個掣就係贊成。咁我又喺諗下，我真係其實咧成件事我喺諗緊，選舉委員會又要去到1500人，立法會又要去到90人。我哋現在香港嗰個經濟嗰個環境又咁差，全球嗰個經濟面對呢個嘅疫情嘅打擊之下，都唔知幾時真係可以全面個回復得好的时候。现在我们的立法会耗资这么大，未来又要加那么多人，是不是真的还需要能够即是要花那么多的公帑来对养人呢？即我成日有一样东西我很信奉，就是共产党里面有一个精神的，就是有一个的牺牲精神。而这个牺牲精神就是一定要去服务大众市民。如果呢一群嘅立法會議員佢哋未來嗰個嘅即係有一個嘅奉獻精神的話咧，我就真係好覺得咧，包括政府官員，我覺得佢哋喺一個咁樣嘅疫情打擊香港經濟嘅發展之下，我建議佢哋真係應該個人工要扣減下，唔好話扣減，調整下，由現時每個月可能都10萬元，等一下，每個月10萬元嘅，可唔可以調減到就係減三分一啊？ 嗯， 去到三分之二啊，做啲犧牲啊，為下香港社會市民啊，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其實係應該成為咗我哋未來香港社會嘅一個嘅議題，應該要討論一下。70人變90人，1200人佔1500人，仲裡面仲要背後仲要係衍生好多個人力物力嘅。咁所以系咪仲值得花咁多个公帑嚟到去做呢啲嘢咧？我觉得有一个好大嘅讨论。 叶新闻有咩睇法咧？ 我喺而家讨论呢啲问题啊，有一个大前提要搞清楚。而家我哋有啲人士所质疑嘅嘢啊，即系话选举制度改咗之后产生嗰个立法会会点会点？大家所质疑嘅嘢，其实往往正正就系呢个选举办法嘅修改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嚟嘅，即系呢个系因为大家你从唔同嘅角度嚟出发，就会觉得咁样，其实点解中央要修改选举制度咧？佢就系要立法会咧达到某种程度上咧呢、這个配合辅助，当然都冇排除监督特区政府施政嘅功能。如果我哋而家讲呢啲问题，仲系即系完全企翻以前嗰种狀況，是不是認為那陣時候成日動不動拉布啊掟嘢，嗰時真係搞到好鬧交、好污糟，嗰啲有啲臭味嗰啲嘢掟出嚟嗰啲，即係咪咁樣嘅局面嘅立法會就係一個有效嘅監督政府咧？即係而家好多人，大家我哋睇嘢諗嘢咧，都要跳翻出嚟，唔好跳出，即係唔好再困喺舊時嗰一個局面裏邊啊！咁就係叫做監督政府施政，咁你就係叫做保皇黨。其实大家都不要再这样看，或者不要再这样想。 所以其实呢，即是大家你不认不认同我觉得未来这个新的立法会将会是一个 很明显是一个行政主导，即是辅助紧行政权力那个的执法的时候，那个推行政策的时候。 但是不等于不可以批评。我都见到他们有几个都挺好的，你今次啊哪个都批评，容海恩都批评那个 M 加博文。即是我们大家希望呢走向一个平衡啲，你話既有監督功能，亦有配合功能，但即係一個前提就唔好成日困住喺舊時嗰種慣嗰個諗法，係點都唔會翻翻去嗰度噶啦。翻翻去嗰度時候，佢做乜要改嗰個制度咧？係咪啊？ 嗱，其實咧頭先胡麗雲咧喺7點新聞之前咧都提過姚國平近日寫嘅文章啦，係基本法委員會嘅前委員，亦都係北大法學院嘅教授啊。其實咧，佢嗰篇嘅《紫荊雜誌》嗰篇嘅文章入邊咧，亦都有一點都可以拿出嚟同兩位討論一下啦。咁佢就話咧，國安法嘅頒布同選舉制度嘅修改咧，喺香港係掀起咗一場政治飓風，形成咧對反中亂港勢力嘅摧毀性打擊。認為香港嘅政治版圖咧，正係呈現出咧更加有利於愛國愛港力量嘅調整組合。但係佢亦都提醒咧，就係社會輿情正顯現咗 不同以往的政治倾向，在这种政治风向出现一边倒的情势之下，有必要保持清醒理性头脑，要借鉴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防止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情形，避免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叶聪文，你怎么去解读姚国平一段的说法呢？ 我觉得这位姚教授有时的文章，当然我们香港人看惯不是那么惯，但他有时的意见都是中肯的。譬如刚刚马燕平读出来的这一部分，我觉得是中肯。即我自己就认为很多东西经过过去几年，中央在中央的角度没办法不出手的。如果不是香港是这样乱下去，不是办法。特区政府你又执不掂，是吗？是不是就应该一直维持以往那种局面呢？不得的嘛，怎可能呢？是不是上班上学都搞不定 那一两年。但是呢，现在真的要好像姚教授所说，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千万不要又去到呢，即是由那个简单说呢，由乱呢去到治。现在我们一直说由乱到治。不要将那个治呢又搞到呢是变成是这个清一色。或者是等音奉旨，说得不好听就举手橡皮图章，举手机器人。即很多事情现在是一个姚哥那评教授说防止矫枉过正，现在是在矫枉过不过正呢？看你怎么执行，现在肯定要矫枉， 即是力度大一点， 力度大的，是大的，不是你怎么矫枉呢？是的，问题是你怎么不要过正，这个就要看。所以我在这里头先都在一路想，现在我们大家讨论的选举制度的修改是安全系数，堵塞那些反对派可以简单说，但是调回转睇怎样确保 有能力的叻的爱国者是出来去参选选委会、参选特首、参选立法会。现在的制度是着重了可以说防 那一面，但防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应该要怎样想办法激励鼓励到有志气、有能力、有才有德的人出来参加才得。这个就是另一个我觉得是更大的问题。至于说会不会是否比以前少了什么少了什么，当然没有，难道现在立法会开会还会 比那些这样的现象出现吗？是吗？ 不如呢，我哋听多位听众先吓，再倾。杨生你好，杨生。 你好啊，主持。 你好，有咩睇法？系。 冇啊，我咧就个人嘅意见啦吓，我咧就听到好多咧，各位咧分析咧，就系话咧嗰啲而家现时嗰个选举制度咧有咁大嘅改变咧，大家都好喺好微观里面呢去睇呀，三步呀、五步呀、什么咁样呀，或者人工呀多少支唔支持到呀咁样。咁但呢我个睇法呢就係、是、呢我比较呢係即係睇个形势上去分析呀。咁而家呢大陆呢就话因为呢香港乱，所以呢就係、是、完善选举制度。咁我自己认为呢香港人上街甚至乎激烈的行为呢是对香港有些问题不满意的一些反应来的。我相信呢香港人呢大部分是理性的、理智的，200万人上街没什么破坏，是不是？那香港人呢是享有民主自由和有选举权的。那现在呢直住说议会上面有些人呢啲人掟杯，有些人呢是做这样的行为掟污糟水，就呢用一个强权这样去压制香港人冇得选佢想选嘅人。咁其实系咪我相信咧，香港人咧喺被英国西方社会统治100年，系唔系咁容易俾人压迫得到嘅咧？系唔系大陆嗰套搬落嚟就能够令到香港人服咧？嗱，我自己咧52岁，我咧就以前听国歌咧都冇咩反应嘅，而家我听到咧我作呕，我就识国歌唔听嘅。我就越嚟越唔中意共产党，老实讲我自己。 但呢个就系杨生嘅睇法啦，佢嘅个人嘅感受。咁啊，胡丽云头先我哋引述到姚国平嘅文章嘅内容。 矯枉过正点睇咧？ 其实我觉得咧呢一篇文章咧亦都系好得意嘅，即系如果各位嘅听众系有兴趣嘅时候，都系不妨即系同样系去到呢个紫荆杂志嗰度咧嚟到去睇阿姚老呢一篇嘅文章。咁佢呢一篇嘅文章咧就系写于即系正我讲话29号之前嘅嗰一日28号嚟嘅，嗰条题目咧就叫做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嘅战略决策，从人大制定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说起。其实呢在阿燕平你仲话复述阿姚老嘅嗰扎嘅文字之前嘅好大嘅篇幅，其实佢不断系讲紧一国两制、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全面管治啊呢一样嘢嘅基调，只系讲紧一样嘢就系要去管治香港。一国两制系不能够动摇嘅，但系唔知点解去到尾嗰阵时候咧，就突然间。就走嚟到去講，就係話到啊，我哋咧就係一定要咧，唔好矯枉過正啊！我哋要從個歷史中嚟到去學習啊呢啲嘢。咁我哋就會好自自然然地會跳咗入去嗰格。你問我，我就好自自然然地跳咗入去嗰格。係咪就係話到依家經常性有好多嘅即係中央即係領導層級嘅一啲嘅官員走出嚟講話，唔係㗎，我哋都需要有一啲嘅反對嘅意見，我哋需要有一啲嘅忠誠嘅溫和反對派嘅意見，咁就嚟到去參與其中。我哋唔係話要一言堂咁樣，好自然我都會諗起呢一紮嘅説話。但係事實上，我哋又再細心諗一諗，一個咁樣嘅架構。一个咁样嘅选举制度出嚟嘅情况嘅时候，明显我哋都见得到，唔系喺一个嘅天平上面一个平衡嘅状态，一有一个偏执嘅状态之下，处于弱势嘅嗰面，佢俾多少嘅意见出嚟，系能够可以令到呢个嘅天秤由倾侧变成平衡呢？我哋有好大嘅怀疑，唔会话冇，但我只不过相信。好困难，有怀疑。咁但系我哋系咪唔做呢？当然唔系嘅。咁但系个问题要花几多个气力呢？唔知。但系明显地出现到一个嘅局面，一个表象见得到嘅就系唔系，都有反对派喺入面，都可以俾人见得到，有人乐见香港。嗱，阿姚老佢自己所讲啊，让人们能乐香港佢系人们乐见香港发展出理性、温和、成熟嘅反对派，出现求同存异嘅政治同埋和谐。嗱，求同存异呢几个字，我哋一直以嚟喺讲紧香港嗰个嘅政治嘅发展，都系经常性听得到呢、這个求同存异个同同埋个异喺个天秤上面系咪均等嘅一个地位呢？我就主观地觉得在这个制度之下并不均等，必然就会出现到个同是会多于个义，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就可以达至到他们想要的一个的景象，就是我们都有反对派，我们都有异议的声音，但是绝大部分的人的声音是同的嘛，所以就我们香港都能够可以出现得到一个求同存异的和谐政治的结果咯。所以引致到的就是究竟现在不断这样叫人来到去参与选举，要做一个忠诚的温和反对派去给意见的时候，是不是真的都能够可以好像中央所说这些这样的异议声音，他们是不是真的会听得到呢？定话纯粹系做一个花瓶咧，我哋真系唔知道，但我会有咁嘅担忧。 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不如同大家讲另外嘅一个议题啊，就系、是、查册嘅问题啊，到底查册系咪真系净系涉及到传媒界呢？其他方面嘅公众利益又系咪牵涉在内？应该点样去平衡公众私隐同埋其他嘅公众利益咧？转头翻嚟同大家倾倾啊！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胡远威喺3岁嘅时候患上小儿麻痹症，从此以轮椅代步。 佢热爱运动，喺2014年亚洲残疾运动会代表香港参加帆船赛事，屡获奖项。 佢同时亦系一个爸爸同保险从业员。今个星期日。 听下身兼多职嘅佢点样突破人生。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直播室咧，继续有胡丽云啦，同埋系叶中文两位传媒朋友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嗱，有记得咧就有关于公司注册处嘅查册嘅问题啦。其实喺2013年咧都应该系2013啊，如果冇记错就都讨论过一番噶啦。因为嗰阵时就话咧要收紧咧喺查册嘅时候所能够获得咧公司董事嘅即系身份嘅資料，咁其實咧嗰陣時亦都有唔少嘅即係不同嘅專業界別啦，無論係嚟自銀行界啦、嚟自會計界啦，或者係嚟自中小企咧嘅聲音，認為咧對於佢哋嘅即係日常嘅營運咧都會有所影響嘅。咁但係咧事隔幾年啦，咁而家政府咧又再打算咧係收緊咧就係大家去查閲公司註冊嘅資料啦。咁而家咧根據即係之前。即系政府所向立法会提交嘅文件咧，就系打算咧涉及到董事啊、公司秘书啊嘅通常住址同埋完整嘅身份证号码咧，就好大机会咧，第二时唔会去全部睇到啦。咁嗱，当然呢个亦都引嚟咗即系一啲嘅社会嘅反响啦。咁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佢喺礼拜二嘅时候，佢回应嘅时候咧，佢主要就系集中喺一个即系传媒嘅声音，佢就话咧就系。公共名册的存在咧，系因为个人私隐咧系要保护啦。公共名册嘅存在咧，已经系平衡公有需要人士咧检视嘅。咁佢亦都话啦，即系睇唔到咧，点解记者要有特权咧？系人哋睇唔到嘅嘢咧，记者要睇到咁样。话香港咧冇任何特权。咁但系事实上，即系除咗系记者咧会系用查册嘅方法去做侦查报道，譬如过往去查一啲嘅丁屋嘅风波啦，查。一啲嘅高官嘅大宅嘅僭建啦，吓咁都系经过查册查出嚟之外啦。另外咧就系唔单止我头先提过会计界，亦都有劳工界别嘅人士就系话一啲嘅工潮，譬如海丽村嘅工潮，佢哋点样去查到原来前后两间嘅公司系会有关联咧？原来就系透过公司嘅查册去查到佢哋嘅董事嘅相关资料，咁跟住个揭发咧，原来系左手交右手嘅。亦都有一啲嘅工人嘅团体就话佢哋要去追讨工商。赔偿嘅时候咧，亦都要有机会咧，系查到即系嗰个嘅公司嘅董事，以等佢哋咧可以追溯到相关嘅人士嘅嗱。咁所以我想问啦，即系喺查册呢个问题上面，公司注册处嘅查册问题上面，我哋点样去处理公众私隐同埋公众利益咧？我哋讲紧嘅公众利益系应该包含咗边一啲嘢，佢作出去考量咧？胡丽云。 首先一样嘢，我回答你呢个问题之前，我必须要向所有嘅听众要讲清楚地去讲。当日咧，特首咧，佢讲到话，即系记者冇呢个特权，而引致到即系佢系好似唯独系记者可以睇得到呢啲咁资讯咧。我觉得呢一个嘅说法系非常之不正确嘅。首先，第一，由过去到现在，记者唔系唯一一个嘅群体系可以去到公司注册处嚟到去查阅呢啲所有嘅资讯。我谂即系只要凡系有做过汽车又好、法律界又好、金融界又好、会计界又好呢等等嘅唔同嘅类型嘅一个行业嘅人士咧，都会知得到咧。好多时依家我哋社会上面咧，有好多嗰啲叫做艇仔公司，系专系帮一啲嘅。人士咧嚟到去查呢一啲咁嘅公司註冊處或者其他嘅所有嘅註冊處嚟到去了解某一啲人究竟佢有冇欠債啊？究竟佢個資產啊點樣點樣點有呢啲咁樣嘅情況，所以引致到咧正特首佢走嚟講到記者好似有特權、啊，我覺得呢一樣嘢咧真係第一非常之不正確，第二亦都有啲陷害咗記者。 翻嚟再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台湾一列列车在花莲发生出轨事故，交通部表示事故造成51人死亡。事发上午9点几，列车途经花莲秀林乡一条隧道时发生事故，部分车厢出轨。当局初步研判隧道上方工地一架工程车停泊时，怀疑未拉好刹车掣，导致工程车滑落撞上列车。事发时工程车上没有人，警方已经将工程车的负责人带走协助调查。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33岁男子，最近曾到访将军澳新都城中心以其商场多间食店，早前曾经有一名确诊的装修工人亦到过商场同一层工作。卫生防护中心担心商场可能有传播风险，将商场列入强制检测名单。上个月19日起，曾经身处新都城中心以其商场2个钟头或者以上的人士要进行检测。这种源头不明的确诊个案，患者住在大牛湖将军澳村，他在上个月17日曾经同朋友在港岛西区的中山纪念公园踢波。同場踢波人士都需要接受檢疫。對於7名人士被裁定組織一個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名成立所引起的評論，律政司回應說，基於迴避待決案件的法律原則，任何人都不應評論司法程序仍在進行的案件，任何主張指北京侵蝕香港自由都是毫無理據。根據基本法，律政司獨立地主管刑事檢察的工作。律政司重申，所有檢控決定不應受任何涉及政治、傳媒或個人利益的因素影響。不論被告的政治理念和背景，律政司會以同等的尺度處理案件。政府一直尊重和重视基本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包括集会、游行和示威自由，但这些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是可以受到限制，包括基于公众秩序和保障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经改革后的选举委员会新增由政府委任的分区委员会、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在本台節目《自由風自由風》被問到是否擔心出現利益衝突，他說相信政府會選賢與能，不認為特首會管得這麼細，若果特首為自己爭取連任而要求委任特定人士，相信紙包不住火，認為特首不會冒險。對於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詳細列明選委會的組成和職權等，譚慧珠說中央已經做好充足諮詢，詳細列明的目的是令香港本地立法能夠按時完成。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清明节仍然炎热，下周风势较大，气温较低。而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仔仔好像就快到期去打针了，老爷的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这些资料就一目了然了，可以看回自己和仔女的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长者可以随时看到医疗券记录，还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们都即刻下载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随着打针的人多了，很多人都会再想打了针之后是不是社交距离措施会放宽回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如果我们在七月之前覆盖到我们大部分的人口当然是理想。能不能够放宽的措施呢，最主要都是看本地整体的疫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咁啊想同大家傾傾咧，係收緊啊公司註冊嘅查冊嘅制度啦，同埋咧就係點樣平衡呢個公眾利益嘅問題嘅。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87231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發表意見。咁剛才就同阿胡麗雲傾緊嘅，咁亦都講到咧就係呢啲嘅即係公司註冊嘅名冊嘅資料咧，唔單止係記者會用啦，亦都有其他嘅範疇嘅人士咧，係都需要使用嘅嚇。 嗯，咁我翻落嚟啦，即係其實成件事件明白嘅，因為即係人係會好重視自己嘅私隱。香港就對於呢一個嘅私隱呢一件事，亦都係越嚟越重視嘅。而呢個嘅議題，亦都係知得到，即係私隱專員公署其實係曾經係討論過，亦都係俾咗一啲嘅意見落嚟，都係一個嘅即係政府嚟到去作出一個嘅相應性嘅一個嘅。去修订咯。咁但系个问题，我哋又见得到，其实呢个嘅信息嗰个嘅公开 ，Day One 其实都系希望有一样嘢，就系话到能够可以攞到一个嘅平衡。个平衡就系话到，令到有一啲人可能，如果佢真系唔知道有佢特别嘅需要，又或者佢系有一个嘅不轨嘅动机去做一啲嘅作奸犯科嘅事嘅时候。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人都可以处于一个第三方，来到去有一个渠道去知得到究竟这些的人，究竟他那个的，即如果是有一个的有一个不轨企图的时候，他夹大师徒的，他都可以知得到究竟这些的人他的资产还是有多少，或者他的公司拥有有多少。又或者就是有一些人，譬如打个比方，可能真的有一些人过了身的时候，都需要去了解究竟那些人他的资产还是有多少，亦都去，即去了解究竟他详细的资料。都是希望能够可以平衡得到，避免有一个的就是个天平就是倾侧咗于一方而轻视了另外一方。但是现在那个的处理手法的时候呢，很多时呢那个的避免那个天秤是失衡的时候呢，无庸置疑。傳媒是處於一個比較是最前線、最依賴性的一個角色，來到去調查究竟當中會不會有一些叫做不法的行為，又或者在當中會不會有一些人是私相授受，又或者是有一些奇怪的一些行為的一個的經濟的交易這樣。所以引致到的就是傳媒攞呢啲嘅資訊，究竟係為咗自己嘅個人嘅利益啊，定抑或係為咗公眾嘅大眾嘅利益咧？如果我哋話為到個人嘅利益，我估計香港警方神咁早都已經係大肆宣傳，就係話到某某嘅記者、某某嘅傳媒人已經係即係攞咗呢啲資料去點樣做壞事，但係似乎我嘅記憶裏面，我真係諗唔到喎。相反，透過傳媒來到去攞呢啲嘅資訊，來到去揭出有一啲嘅利益輸送，又或者某一啲嘅人係有一啲嘅奇形怪狀嘅一啲嘅資產擁有嘅時候咧，往往都係都要透過傳媒嗰個嘅報導，公眾大眾先會知得到，又或者政府先至知得到。咁現在呢個咁樣嘅修訂。是他一定要作出一个平衡，但在这个平衡的里面，究竟会不会也都是同时间偏执了，是令到那些叫做我想就受到自我保护的那些人，那种的权利是可以去凌驾于一切呢？ 打个比方，如果佢喺呢一个嘅修订嘅里面，佢说明啊，嗱，我唔知点解，佢就喺个附属法例嘅里面咧，就话到佢有啲指明嘅人士，当中包括话执法机构啊、公司条例啊、差人啊呢啲咁样。但其实可唔可以再加添一句嘅，就系话到即系呢一个嘅传媒机构咧？嗱，我哋而家讲紧嘅传媒机构，当然传媒机构系越嚟越多。能够俾到咁多，所有嘅传媒机构都能够可以做得到，系最理想。但我哋都好明白，今时今日呢一个嘅理想国好难会实现。但系我哋香港政府，我哋有一个嘅，佢哋嗰个嘅，佢哋嗰啲啊，有特许先至可以入到去参与呢一个嘅政府嗰啲嘅记者会嘅嗰个嘅 on the list 嘅嗰一个嘅 media list 嗰度。呢一扎嘅记，呢一扎嘅传媒，可唔可以率先系可以成为呢个附属法例之下嘅指明人士，能够可以进行到呢一啲咁嘅查察咧？唔难噶、哦， 吓嗱，呢一个咧主要就系讲咗即系传媒嘅关注啦。咁不过亦都正如我一开始嘅时候咧引述到啦，其实而家即系唔少嘅行业啦，无论系嚟自商界啦，又或者系嚟自会计界啦，或者系法律界嘅人士咧，甚至系劳工界嘅人士咧，都指出咧，佢哋喺处理佢哋嘅日常嘅事务，又或者系一啲嘅追讨嘅欠薪啊，或者系工伤啊等等嘅问题上面咧，都有机会。是要用到公司查查去查出相关人士的资料的。咁所以其实如果撇除咗传媒嘅部分，我哋点样去平衡公众嘅私隐同埋公众嘅利益呢？叶中文， 我觉得系啊，燕平讲得啱，呢个问题咧要全面嚟睇嘅，都传媒只系其中一个环节咯。咁但系即系而家成件事咧，我哋睇翻都大家实事求是讲。亦都係同早一階段出現嘅一啲嗰所謂叫做起底啊呢、這個咁嘅現象有關。我而家我一下子我唔敢好肯定起底嗰個情況喺法律上而家去到一個咩程度啊？ 係有法例有一啲係有一啲嘅人士係被 即 控以係用呢個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啦，而即係有一啲嘅法律程序進行嘅嚇，即係有一啲人係 有進行 係有一啲嘅法律程序係進行嘅， 係不誠實使用電腦 嚇，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罪係 亦都有一啲嘅落咗一啲嘅禁令啦， 係 特別好。 查警務執法人員 揭露啲警務人員啊嗰啲咁嘅資料咧， 係 啊，即所以成個情況咧，我睇今次呢個公司查冊嘅問題咧，都係要擺翻落個背景嗰度嚟到睇。咁目前嚟講，即個事情就係話，又係兩面咯。你作為公眾知情權或者係一啲受薪階層，佢需要去了解嗰個公司嘅性質啊、組成嗰陣，佢係應該有呢個權利嘅。有呢個保障，但係咧，如果呢個咁嘅查冊係無遮無掩、漫無呢個限制嘅時候咧，亦會出現就係話有一啲係好似早一個時期嗰啲起底咁嘅問題，或者係不誠實使用電腦，會得將一啲人佢真係私隱性質嘅資料咧係公諸咗公諸於眾，或者對佢本人咧造成好大或者係不必要嘅困擾。因为有很多东西你都未经查证，又没有经过调查，没有经过证实，没有经过司法程序，你又公开了我的东西，跟着甚至有人来跟他，是吧？即是有被人跟，被人查。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要有一些专业一点或者怎样的角度来再评论。但其中一点我都挺同意丽云刚才所说，如果有某些情況是有需要的，可以經由一些合法的有認可的機構，你可以提出我為什麼事情有個合理需要，我要查某一個查的資料這樣。否則的話，你說如果個個都去查得，那是不是就是公眾知情權呢？那些人本身是不是公眾呢？為什麼又不保障他呢？是不是？所以很多東西現在都是一個有一個不是太正常的背景下，大家看都要再看看先。 補充一下，剛才即係提到，其實除了有一些即係涉及到起底的個案咧，會是用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啦，亦都有部分的起底個案咧係涉嫌違反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專員咧係可以交俾警方咧做刑事調查和檢控的。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傾另一個嘅媒體議題啊！ 一起走過。 新手参加过几多次？ 新手唔多，新手贵啊，报名应该三次到噶。跟住十九區去過啦， 死埋啦！ 梗係啦，你點同阿張學友比啊？ 我點答你好呢 但係點解你咁恨入行呢？ 中意，真係呢個完全中意嘅。咁啊，好希望入呢個圈裏面玩下，咁我都得意咯。 香港電台第一台，今個星期六晚上十點搭四，楊少雄、高美儀仲有安德尊一起走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啊吓，咁啊嗱，今日咧我哋都想讲另外一个嘅媒体嘅新闻啦，就系香港电台喺二月中嘅时候啦，政府所委任嘅即系检讨所成立嘅检讨小组咧，就住香港电台嘅管治咧系提交咗一个嘅报告啦。咁然之后咧喺三月初嘅时候咧，就有新嘅广播处长咧李伯全上任嘅。咁然之后咧跟住港台都有一啲嘅即系新闻咧喺媒介上面出现啦。咁最新一个咧就系话香港电台啊系暂时唔会参与任何嘅节目奖项嘅轮选啊。咁因为个理由咧就系话香港电台咧就系正就各方面嘅运作咧进行检讨，包括咧系检讨提名电视同电台节目参与轮选本地、内地同国际奖项嘅机制。咁喺呢个过渡期间咧，港台就唔会参与咧任何奖项嘅轮选，亦都会退出咧已参选嘅奖项提名啦。而在此之前啦，亦都有几个嘅节目咧嘅播放咧有调到，又或者系临时抽起咗嘅。咁啊，因此亦都引嚟咧香港电台节目顾问团嘅成员咧发出一封公开信啦，对于事件咧表示关注嘅。嗱，香港电台咧其实有两次咧就发出咗一个嘅声明咧去回应噶，就系、是、包括咗系三月嘅29号啦，亦都系发表咗一份嘅声明啦，同埋三月嘅30号都发表咗一份声明嘅。喺呢两份嘅新闻稿入边咧，就即系香港电台咧就指出咧系香港电台系有一个嘅编辑嘅委员会，吓为咗加强编辑管理，港台喺今年三月咧就开始引入一个全新嘅编辑管理机制，由处长以及港台的高层管理人员组成编辑委员会，就具争议性的节目在制作或者播出前检视有关的节目，切实履行编辑的责任的。亦都是提出就是说港台的编辑决定是属于港台内部的管理事宜，亦都说是总共抽起了三个的节目的。咁亦都指出咧，就係話點解抽起嗰幾個嘅節目咧，就係話包括有呢啲嘅節目咧喺全新嘅上報機制引入前咧已經完成，所以唔能夠喺製作之前咧加以糾正。而被抽起嘅最主要原因咧，就係佢所選取嘅議題都係具有爭議性，但係未能夠做到持平不偏不倚及真確準誠，未能夠符合香港電台約章同埋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嘅要求嘅。嗱，咁好啦，即係最近嘅一連串嘅風波啦，咁特別就係、是。关于即系总编辑嘅角色同埋编辑自主呢一个问题，其实两位点睇咧？喺其中嘅一份嘅新闻稿入边咧，其实香港电台嘅亦都有讲到咧，就系即系嗰个编辑自主，港台嘅编辑自主，处长作为港台嘅最终系有处长作为港台的总编辑，处长为港台咧系作出最终的编辑决定。港台的编辑自主不是港台个别监制或编导自主，希望各方面能尊重港台的编辑决定。点睇咧？叶淑文， 而家我哋坐喺香港电台播音室里边谈香港电台咧，呢、這个都几得意啊，感觉。咁 呢個媒體嘅新聞嚟嘅，媒體新聞嚟嘅， 社會事嚟嘅。咁大家都係，我哋都係個個都香港大香港市民係咪？香港電台嗰件事就確實到今時今日出現呢個局面咧，喺我個人嚟講咧，我當然知道覺得係好唔理想啊。 即係如果喺紙媒嚟講，即係等於話臨到埋版咧，老總抽起一篇稿咁。咁呢個當然就係一個好即係好罕有同好嚴重嘅事態啦。因為呢個就係一個咁嘅狀況。咁但係而家香港電台嘅問題咧，我自己覺得咧，都係要擺翻頭先所講其餘幾個問題，選舉制度也好，查冊也好。而家今時今日，我哋討論香港電台嘅編輯自主咧，恐怕都唔係真係大家站喺一個啊好專業嘅、好學術嘅，或者係一個客觀嘅嚟探討一個新聞自由或者編輯自主嘅問題。中間大家都唔好隱瞞啊，呢個千絲萬縷嘅呢個咁多年積聚落嚟嘅一種大家嘅立場上，甚至係一種睇法上嘅一種對立嘅存在。咁我覺得呢啲問題咧，點樣講咧？你分開嚟講，譬如你話一個作品，佢係代表香港電台攞去參加國際一啲比賽或者展覽咁講咧，咁呢個確實你話係唔係就個編輯自主咧？係咪就係我代表我個人，我攞去參選參展咧？這個我諗未必嘅，係咪啊？應該講咧，佢係用咗公眾資源啦、政府嘅資源啊，同埋佢係公務員身份係應該。之所以一個節目的製作咧，你話個編輯自主體現到咩程度，又要睇你係點樣使用啊。等於就話呢個節目，如果拎出去代表香港嘅官營呢個公營電台去參加一個國際嘅影展，而裏邊嘅嘢所宣傳嘅內容或者所着重肯定嘅內容咧，同呢個特區政府嘅呢個取向決策係有唔一致，甚至係違背唱對台的地方呢，那這個作品出了去呢，是會令到特區政府來到政府很尷尬，因為你是肯是不是你編輯自主，那個節目不是你的。所以很多東西呢，怎樣體現新聞自由和一個我們說的叫做負責任的公營電台的角色，這兩者之間又是一路大家現在說什麼都是必須是要取得一個平衡。而家恐怕兩方面咧，作為政府或者主管官員啊，當然睇得好緊啦。而家前一個階段，大家都知道個社會撕裂對立嗰個咩局面。電台唔食人間煙火咩？唔可能噶嘛！即係電台編導記者出嚟係咪啊？這個必然都係有佢嘅取向。點樣喺公營嘅呢兩個字同埋嗰個新聞自由上邊咧，要取得一個平衡？而家講乜嘢都係講取得一個平衡，但呢個就好抽象嘅講法啦。咩叫取得平衡咧？咁我諗始終都係要講翻一個大眾嘅利益，點樣嘅做法係符合香港社會大多數人嘅利益？大家而家香港市民到底希望有一個乜嘢嘅香港電台，有一種乜嘢嘅新聞自由、編輯自主？咁我覺得呢度咧係應該有啲時間咧，大家係要真係認真去面對呢啲問題。目前咁样抽节目，当然唔系一个好嘅办法，唔系一种好嘅管治啦。咁你即系唔搞唔掂，你先要咁样嘅啫。抽节目系咪？抽稿咁，咁必然打击部分工作人员嘅士气。编辑自主，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喺呢个业界都可以咁样讲，我觉得呢个应该所讲嘅咧，系你有独立嘅判断啊、思考啊、取向啊。但是呢亦不等于说你可以完全不要去顾虑到一个机构或者的立场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而这几样东西最重要就是不一定是对立的。为什么我们一定会感到编辑或者记者个人的自由和这个社会责任机构的管治是一定有矛盾的呢？我们不是一个我哋唔係喺度搞嘢推翻呢個制度啊嘛。咁大家點解唔可以重新去檢視一下好多基本嘅原則個守則？作為市民，我係絕對希望香港電台係有一個好嘅繼續嘅一個質素嘅一個電台電視台，係唔容易噶，好多節目係好好嘅。 胡麗雲， 我或者我引用翻，即系呢一个嘅立法会资讯科技事务委员会好早年代嘅时候咧，都就到呢一个嘅公共广播服务呢一件事咧，就进行咗即系一个嘅研究嘅报告嘅，虽然系2006年。 但是这个的报告我们依然是可以在立法会里面来到搜寻到出来，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当中是这样讲，它是编辑自主，经过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的独立的一个的研究，他们得出的报告，他说这个的编辑自主各方的即被访 的持份者的研究了之后，普遍都是同意公共广播机构的营运必须能体现编辑自主，不受政治及商业因素影响。后面那些我不再多讲了。跟着他说，基协他具体指出，港台与政策局之间的现有架构协议不足以维护该机构的编辑自主。我想在这个复述我正话所讲的那几个字眼里面，其实大家都会很清楚地一样反映得到2006年的报告所讲的问题，到今时今日2021年的里面仍然发生着。是不是真的不受政治影响呢？如果大家讲话没有的时候，我想可能大家都是自己自欺欺人。你说有没有受到商业因素影响呢？暂时我们都依然很相信香港电台都还是一个是很很独立、很谨守岗位、很有原则性的一个的公共广播的机构，所以引致到商业要去向你们要去献媚也好，乜鬼都好，我相信你们都能够可以在当中拿捏得准，不受影响。但是由一个的公务员作为这个的总编辑，究竟他能不能够可以在这个的岗位上面取得一个平衡，不受一个政治干预，我觉得有点困难。再复述回，在这个研究里面，他讲的另外几个国家都是同样有一个公共广播的一个的机构的。英国他用的准则是什么？真实和准确，不偏不倚的意见多元化，编辑的诚信和独立，决定不受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的影响。加拿大准确诚信和公正，多样化的意见。澳洲要几实内容必须要正确和对题，公正不偏不倚独立。香港就很特别的，香港是说不偏不倚，节目内容以公认的新闻专业客观标准来衡量。虽然是没有正话我复述的那么多个国家，他说得诚信不受国家利益或者政党影响这么具体的一个说法，但他们都很清楚一样东西，用新闻专业客观标准作为一个标准，引致到就现时我们香港电台里面所做的所有的新闻工作者全部都是一班有专业能力的一班的人士来到去做的时候，他们作出任何一个判断，我们依然都相信他是用这个标准来到去做。那摆了下来之后，突然之间就说到有一个问题，而那个的解说也都是讲完之后不能够释除公众的一个疑虑。那这个的抽节目或者这个退出一个的比赛的机制，又是不是一个的恰当的一个决定呢？大家应该会心里有数。 不过补充一下，胡丽云，你刚才说即是这个总编辑是一个公务员，但是就算是以前呢，无论是讲紧朱培庆啊、张敏仪啊等等，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即是既是一个的公务员部门首长，但是同时都担任一个总编辑的角色的。 留意翻你们那个的你哋嗰個嘅守則就係一個不偏不倚，裡面係講緊一個需要有乜嘢，係以公認嘅新聞專業客觀嘅標準嚟到衡量。所你正話提及嘅所班人，嗰一班人全部都係喺新聞界裡面由低做起，佢哋係好熟知新聞係一回咩嘅事，佢哋係好知得到乜嘢叫做新聞嘅專業。 但是原则即是你认为刚才我们都引述了即是香港电台的发言人的新闻稿，原则你觉得是里面的解说不能够足以解释到为什么要抽节目？ 我暂时我未能够说服得到我，因为他说到当中是有一些的编辑啊这些的东西，其实因为我都不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你就这样讲了出来的时候，又一而再再而三，跟住仲有一个嘅连串嘅就系、是、去比赛又唔俾，跟住又特首又突然之间赞， 咁令到好多人都会好大嘅问号啊！究竟背后嗰个内容、嗰个古仔系啲咩嘢咧？即系如果你将佢讲得清清楚楚、铺陈咗出嚟嘅，我相信公众自有一个嘅公论嚟对作出一个判断咯。 嗯，刚才胡丽云讲到，即系特首嘅赞咧，就系去肯定广播处长嘅工作，两次佢都系回应记者嘅提问噶。今日嘅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晒两位，拜拜。 拜拜。